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04集，沪上1225空难案。 你们记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我会回来的，只是妖怪临死前的口出狂言，无望挣扎罢了。秋山提醒自己不要多想。李正元的小徒弟被吓坏了，黄玉一直耐心地哄慰，贴满了符咒的尸身轰然起火。最高的焰头甚至冲到了屋檐那么高。时候是晚上，村里没有人会注意到，即便注意到了也无所谓。火头小下去的时候，秋山想着，终于结束了，终于。然后秋山看到了那具焦黑的尸骨，每一块骨头都写着桀骜难驯，颅骨嘴角的弧度甚至诡异的像是在笑。为防止节外生枝，秋山决定把司藤的尸骨带回青城。那天是1946年12月25日，大雾，有雨，但是沪上的洋派太太小姐们是那么的喜气洋洋，百货商店里也是热闹非凡，说是什么圣诞节。他们的板车晃晃悠悠，除了苍红顶着防雨的油纸布津津有味地吃馒头，每个人都有些莫名其妙的郁结。他们不知道，在他们身后不远，一直有人尾随，目光炯炯，死死盯住板车上那口看似不引人注目的藤条箱子。半空中一声巨响，赤红色的火球划破雾霭，一行人被灼热的气浪掀翻。有那么片刻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惊醒过来之后，四周人声鼎沸，有人撕心裂肺的嚎叫。秋山好不容易找齐了同伴，才发现车上带的东西被掀翻得满地都是，而大部分贵重的行李都已经不见了，包括那口藤条箱子。1946年的最后一天，杭市西子湖，深夜。拎着藤条箱子的秦来福神色匆匆，但又时不时驻足，似乎在找什么人。直到身后传来压得低低的声音： 秦老板，秦老板。 回头一看，一艘乌篷船慢慢地驶向了岸边，随着木桨的滑动，水流静静悄悄往两边分开，泛出了一明一暗的光亮来。 旅客朋友请注意，去往意大利。 严福瑞觉得有秦放在，生活各方面档次都提高了。返回杭市的行程终于又有飞机坐了，不过真奇怪啊。 这几天自己有点不大敢和秦放说话了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是不敢跟司藤说话，看秦放是善解人意的小伙伴儿。现在反而觉得司藤小姐更好说话些了。对，一定是因为前两天被秦放吼了。那时候囊谦的事情差不多了了，也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。秦放联系了车子过来接，他跟秦放一起去道口等车，心里还为司藤小姐的故事唏嘘不已，于是絮絮叨叨地跟秦放说话。 妖怪啊，是比人要聪明一点，不管是司藤小姐还是白银小姐，这都啥子老怪，转这么多弯，累不累啊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不多了吧，秦放，司藤小姐没叫我走，估计是要指派我上西子府挖白银去吧。等他事情做完了，我也就回青城了，也算是还了司藤小姐对我房林根。那秦放，你得管司藤小姐叫啥子，这叫太奶奶吧。嘿，你有个妖怪的亲戚呢，秦放，以后谁都不敢欺负你。 秦放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火的，他吼严福瑞道， 你稀罕你去叫他奶奶啊，去啊，磕头认呢、啊。 严福瑞吓了一大跳， 那你这是怎么了？晓得自己是妖怪的后代，又变异了。 那之后，自己在跟秦放说话就多带了个心眼儿。他同时发现，秦放对司藤小姐好像也生疏了。以前秦放有什么事情都是直接去跟司藤讲，现在都是让严福瑞当传声筒。 你去跟司藤说，车子直接到省会，要坐很久。如果路上要停下休息，就跟我说一声。你去跟司藤说，机票已经订好了。你去跟司藤说，流量控制，飞机还没到，还得等。 候机的时候，严福瑞抗争了一次。 为啥是我跟司藤小姐说啊？她就在那边坐的，你自己去说啊。 他发誓自己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别提多么的温和了，脸上都还带着笑呢。但是秦放冷冷噎了他一句， 什么都我说，要你干什么，留着好看啊。 说完了转身就走。严福瑞半天没回过神来，倒是他旁边两个高中生模样的小女生窃窃私语道， 哇，那男的好酷啊，我喜欢，想试啊。 酷狗屁，不能当饭吃啊！这个社会主流还是崇尚吃苦耐劳，有一门手艺，长相老实，可靠踏实的男人，好吧？就你们这样的，还指望你们投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？ 严福瑞狠狠地瞪了两个小女生一眼。上飞机的时候也真是太巧了，跟上次钱东回来一样的排座，三张票，一张靠后的独座，两张前排的连座。严福瑞很有自知之明地准备一个人往后排走，秦放拦住他说， 哎，你跟司藤一起坐吧。 我 飞机起飞之后，严福瑞暗搓搓地问司藤， 司藤小姐，你觉不觉得呀，秦放最近有点不对劲啊。 司藤半合着眼睛淡淡说了句， 怎么不对劲了？ 严福瑞叹气， 哎呀，我也说不大清楚，总之啊，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司藤小姐，你不来这种感觉吗？ 他竖起耳朵等司藤回答，半晌没声音，还以为是懒得理他，正有点自讨没趣，司藤说了句， 你去跟秦放换个座位。 严福瑞很高兴，解开座椅安全带的时候，他多问了一句， 如果秦放不愿意过来呢？ 严福瑞耍了个小心机，跟秦放说的时候 他故意没提司藤。 秦放啊，我们换个座位吧。 秦放头也没抬。 不换。 严福瑞得意了，他说， 嘿嘿嘿，司藤小姐的原话是这样的呀，如果秦放不过来，就让他滚过来。 说完了，得意洋洋地看着秦放，那意思好像是， 你爱气不气吧，反正我只是个传话，你恨呢、啊、你倒是去跟司藤小姐恨呢、啊、 果然秦放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末了还是一咬牙起来了。他走到司藤身边，也不说坐下，只是问他， 你有事找我？ 司藤抬眸看了秦放一眼，又看了看身边座椅的安全带。奇怪啊，这个时候秦放居然想起很久很久之前司藤给他做规矩时说的话了。 我脾气不好，喜欢别人对我恭敬客气，一个眼色你就要知道怎么做。 秦放失神了片刻，还是坐下了。司藤问他， 你最近怎么回事？ 秦放没吭声，这两天脾气确实比从前要暴躁，总觉得心里憋了特委屈的一口气，冲出来就成了火。 没什么。 司藤笑了笑， 没什么就好，事情已经接近收尾，最后关头我不希望有什么节外生枝。 秦放沉默很久，低声问， 是不是一定要和白英合体？ 到底也不是私人场合，左近有别的乘客，所以说到关键处时声音又降低不少。司藤似乎一点也不意外，他看向了秦放的眼睛， 你有意见？ 秦放犹豫了一下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居然就把心里的话给说出来了。 我不喜欢白英。 秦放看了司藤一眼， 白英生来又不是为了讨你喜欢。 司藤明显的偏袒白英，不过也对，某种角度上说，白英就是司藤自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